作，大家不要打招呼。然后首先就说是，首先我先说一下，就说是这咱们秀一工作，就说是一个很连续的一个过程。就说是这个工作呢，不是说直接马上选上来就马上什么接任得了的。再就是下一任，就说是接任会长的时候，在很多工作都已经慢慢给下一任已经做了，包括孙凯，从去年就是体育大会就已经开始交给他很多工作做，然后之后在去年春节季工作，然后包括今年的新生欢迎会工作，都已经做过很多工作，就说是在作为秀会的历年的每人例行的工作，他已经完全掌握了。而且之后的话，从人品从各方面来说，我觉得都是比较适合。所以说呢，就说是才是选。所以说为什么就说是如果突然选举出了一个人，他能就是马上就能把这些工作都能承担下来吗？这是很难的。所以说为什么就说是就是这个选举工作一直是就是上任会长指名，然后由大家来共同来投票，然后都大家绝大多数人都支持他，然后咱们就是接着就走下去，就是这样，就是这惯例是这样来的，对。所以说我说这个意思这个。另外还有刚才您说这个，就说您是今天过来旁听的，哎，这位同学，女同学，因为您叫什么名字？请问您贵姓？ 贵姓？ 啊，不愿说算了，那无所谓。 你不让我替你说，是突然问我名字吗？ 这没关系，就说还包括就说一些就说来旁听的，我觉得这没问题，好事。当然说呢，就说我想说一点，就说是学会就每年例行很多这些工作呢，都是由学会这里面就说现在参加已经参加的执委会成员里面共同努力一块来做的。所以说呢，在下一届就是这在当工作当中呢，谁工作最多，他们是很清楚的，谁出付出最多，所以说呢，他们付出了，所以说他们才会有执委会坐在这里有选。